放假了不上班，孩子也不上学，包饺子吗？这经常事吗？下雨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，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全有了，吃包饺子这多好啊。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，什么都能吃，生日也吃包饺子，生日以前催生，这个催生哎包饺子，饺子是用处太多了。娶媳妇儿也包饺子，娶媳妇儿也吃，得煮饺子，新娘子吃啊，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，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，哎，半生不了熟，不太熟，端进去让新娘子尝，新媳妇尝，吃，还得喊呢，还得喊出来，怎么样，生不生？非得媳妇生，本来煮的不熟，生，就煮的半熟不熟，生。婆婆公公一下呵高兴了，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女，准生啊、哦，高兴了。这是一个就这么一个这个妈妈令。我当初我娶媳妇的时候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我20来岁的时候，我娶媳妇也煮饺子，也煮饺子，因为我父亲给煮。我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，我母亲死得早，我爸他煮饺子，忙这忙那的，这又乱，那饺子煮火大了。忘了，跟饺子忘了，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尝，好、啊、还喊生不生啊，生不生？他我媳妇他不愿意，我生什么都烂回来了，烂回来了，都变片汤了，喝吧，连汤都喝了。过年要吃饺子是初一饺子，初二面，初三的盒子往家转，初四什么炒鸡蛋，其实都不炒，炸着饺子，腾着饺子还是饺子。初五又饺子，初五捏小人嘴，这又是饺子。打3日晚上就饺子，3日晚上吃饱饺子，后半夜呢还是饺子，素饺子了。为嘛呢？祖宗爱吃吗？是爱吃素饺子，就为麻烦，就为费事。哎，熬夜啊，3日晚好不睡觉啊，一素饺子量多极了，对不对？咱家不懂，我们家不包，没有素饺子。我们过年什么贴对子，什么贴大福字儿，反正我打小时候我们家我就记得没贴过大福字儿。哎，那个叫嘛？那吊钱是挂钱的叫啊，这吊钱是吧？挂那个，这应当有，你看。年节日的点缀点缀吗？好看的悬灯结彩，有年终的气氛吗？因为我们家不兴这个，没贴过大福字，素饺子也有，一般人家做素饺子就得够啊，15粒佐料吧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乱七八糟和这馅费大劲了，为完就是费劲熬夜，熬夜活多呀，大着孩子坐一块铁包的，3日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，不让外人吃，忌人，知道吧？3日晚上忌人，谁也不许来。他问完了，怕是吃饺子吗？那饺子里有一钱，哪个不一定哪个，就一个，那一大锅饺就有一个有钱，有一小铜钱儿。后来是搁那个那叫毛钱儿了，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儿。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都是一个老钱，四方眼的那个老钱包里头。全家大小谁吃着这个了，好，这有福，财运好，所以这样3日晚上忌人，不让外人来。外人来说，哦，你也报素饺，尝尝你们这怎么样？你可巧，这钱他吃了，你这不多别扭？所以这样忌人，不让来。哎，3日晚上这要包饺子，初一要包饺子，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五，这对初五这要紧，初五这个饺子剩饺子就不许吃了，哎。初三初四腾腾的剩饺子就行，初五这个就不能吃剩的了，现包现捏小人嘴，初五这叫捏小人嘴，必须得捏小人嘴，家家都得这样，忌小人，小人给说坏话，背地给说坏话，就叫捏小人嘴。街坊在我年轻的时候